是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想你，520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不行。

只代表多爱你一年，恒久的一瓶血和我的心，永不改变。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。飞越了时间的曲线，拉近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。